頭先咧就讀咗個經文咧，咁咧我哋就唔再讀呢個嘅經文啦嚇。嗱，各位弟兄姊妹，嗱，我哋每一個信主嘅人咧，我哋都必須要咧過一個全新嘅生活。嗱，從我哋接受主開始，我哋就必須。就已经必须要过着一个有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样式的生活，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一生信靠主，要一生跟随主，要一生侍奉主。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接受主只不过是我们信仰生活上面一次过的表达，但是在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却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努力去追求的表达来的。同样的，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得着和我们得着神的义女的身份，这个是上帝他一次过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要成圣，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去过一个圣徒所应该有的这个生活的表现，却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努力去追求去达到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会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发芽生长，但是太阳一出来一晒的时候，我们就即刻的就枯萎了。我们看见有人在这条道路上面努力的去成长，但是他的身边有很多的荆棘，有时他周身伤痕，有时他都会结出一些的果子出来，但是有时他却是又再被这个荆棘夹住，夹到去枯干晒。当然亦都有人在这一条的路上结出丰盛的果子，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一百倍。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立志信靠主的那一日，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的那一日，那这个是一个的过程。而在这条信仰的过程当中，在这条信仰的过程上面，我们要看一下，看一看我们自己。我是一个就来要枯萎了的基督徒吗？或者我是一个努力去追求，但是却是在这个荆棘里面挣扎的当中的时刻就枯萎了的？定是我是一个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结果子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人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奔跑这一条天路的天路客，我们要怎样确保我们自己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的上面，我们可以结果子好多好多，我们可以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的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去努力的来跑完这一条的天路。但是今早我只可以从圣经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永远的记住我们上帝的其中的一个名字，就叫做耶和华尼西。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十五节，这里说摩西作了一个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弟兄姊妹，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星期的意思，不是星期一星期二那个星期。我的广东话呢有些不是很标准， 成日我同人哋讲，做人要有勇气啊！人哋就听咗系吸嗰个氧气。我话我要去揽啊啊揽啊，成日变成嗰个揽啊。嗱咁呢一个星期又系乜嘢嚟嘅咧？嗱，星期就系竖立喺嗰个旗杆上边嘅嗰一个嘅旗帜，嗰一个嘅徽号。各位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会在这个的时候让摩西来称他为耶和华尼西呢？我们看上一节和下一节，我们就会明白到原来这句的说话是关系到以色列人他们和这个亚玛力人之间的这个战争。在第十四节那里，他就说要把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完全抹掉。然后第十六节他又说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力人争战。那中间的这一节第十五节就是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升旗的意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以色列人的生命的里面，他们在面对着亚玛力人的争战，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面对着生活的争战，在信主的道路的上面，我们面对着这个属灵的争战。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兵，不是马，更加不是我们自己。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依靠的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是我的圣旗，他的名被称为耶和华尼西。第一方面，我们来看来认识，在这条属灵的道路的上面，在这场属灵的战争的上面，我们的敌人是谁？这里就提到亚玛力人。亚玛力人是什么人呢？是什么水啊？亚玛力人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之后他们所遇见的第一班的敌人。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呢，就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那里被埃及人辖制，苦待逼迫，成为这个埃及人的奴隶。而到了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上帝就说我要下去拯救他们，因为他们的哀声达到我的面前，他们所受的困苦我看见了。于是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上帝就呼召摩西，摩西就去到这个埃及，就将以色列人领出来，从被辖制的环境里面领出来，进到自由的环境里面。感谢上帝都给我有这样的呼召使命，都是去帮助一些被辖制、被逼迫的一些朋友，从一些辖制的环境就领出来，进入到自由的环境里面。所以我都很深深地感受到摩西他被神的呼召，因为我在2012年要离开温浸的服侍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就开玩笑跟我说，你去哪里另谋高就啊？我说我不是去另谋高就啊，因为有一首歌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说 Go Thou Moses， 很老的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嘛。他说When Israel was in Egypt's land, Let my people go. Isaiah 唔記得添，然後佢就話 Go thou, Moses, way down to Egypt's land, tell my people go. 所以我同佢哋话，我唔系 go up， 我系 go down。各位弟兄姊妹，上帝要摩西将以色列人从被苦待在黑暗嘅环境入边拯救出嚟，让佢哋能够进入到有明天、有盼望嘅日子嘅光明嘅国度。上帝话，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令他们出来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乳蜜之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被上帝拯救、被上帝释放的感觉是非常美好的，这一种的感受是很开心的。当以色列人他们愿意被摩西带领离开埃及，而且能够经过这个洪海，经历上帝大恩典的拯救，他们的心中是充满了欢喜和充满了快乐的。而当他们踏上了这个岸的另一边的时候，他们开始要迈向这个流奶乳蜜之地迈进的时候，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就在这一刻，圣经就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就遇见了一个新的敌人，就是亚玛力人。而圣经形容这一群亚玛利人，他们要世世代代来与上帝为敌，他们要世世代代与上帝的子民来争战。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是欢喜的日子，是上帝他救赎的大恩典。但是我们当我们称义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流奶乳蜜之地的荣耀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的过程。而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圣经的记载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肯定是会遇到一群的敌人，而他们是要世世代代与我们为敌的。当我们上岸的那一刻，他就开始寻找机会来攻击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亚玛力人到底是什么人？亚玛力人就是这个以扫的后代。我们都知道以扫是谁，以扫是什么人。圣经记载以扫就是一个贪恋世俗，为了这个肉体而将上帝给他可以承受祝福的长子的名分被放弃了的那一位。而亚玛力人就是以扫的后代。各位弟兄姊妹，亚玛力人就是代表那个体贴肉体不敬畏上帝的人。而民数记二十四章就记载亚玛力原是列国之首。为什么圣经会称他为列国之首呢？这个意思即是说，这个亚玛力人他们不单止是指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第一群攻击他们的人， 而且他们还是万恶之首。从历史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亚玛力人他们不是一次攻击以色列人，而是多次的攻击以色列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敌人是谁呢？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个体贴肉体的亚玛力人。我们要时时刻刻的防备亚玛力人的攻击，防备这个肉体的诱惑，防备这个体贴肉体的喜好，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以是来自魔鬼撒旦的诱惑，这个敌人亦都可以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心的私欲。主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什么？但是你们肉体却软弱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奔跑天路的天路客，让我们彼此的提醒，那一些的情欲，那一些的邪恶冲动、暴躁、狡猾、贪财、恶毒、自私、自大，这一切都是属肉体的。保罗说，顺着这个圣灵失踪的，就要从圣灵收永生。被我整晕了，咁边度啊？唔得，哦，受到属灵攻击啊！保罗话：那信着圣灵失种嘅，要从圣灵受永生；但系信着情欲失种嘅，就必从情欲收败坏。圣经亦都教导我哋，我哋要将呢个肉体同肉体嘅邪情私欲都钉喺呢个十字架上。哦，亲爱嘅弟兄姊妹啊，让我哋求主怜悯我哋，我哋要小心，我哋要敏感，我哋要认清我哋自己嘅敌人，我哋先至能够知己知彼，我哋先至能够百战百胜。我们要拒绝一切体贴肉体的诱惑，我们要常常察验何为上帝的良善、顺存和喜悦的旨意。第二方面，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除了认清楚我们的敌人之外，我们更加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谁呢？我们既然在这个信主的历程的里面，由亚玛力人和我们世世代代为敌，那我们在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就是今生今世的战士。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那里劝勉我们说，我们这蒙召的人，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与那管辖幽暗世界的恶魔来争战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感受到没啊？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边今生今世的战士啊！我们不能够只要这个救恩，却不要这个属灵的争战啊！这个是绝对没可能的。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这个属灵征战就开始了。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在迈向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一条的路上，他们就遇着了亚玛力人，就开始了这一场生死存亡的征战。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可以抵挡，可以战胜这个亚玛力人， 但是亚玛利人他们以后还是会继续的找机会来攻击我们，这个是我们一生一世要面对的真战，要面对的属灵真战。不过感谢上帝，上帝不会将我们放在这个战场的上面，然后就不理我们的，由你自生自灭，不会的。上帝在这一刻，他藉着摩西起了一个祭坛，就启示他自己就是耶和华尼西，在战场的上面的升旗。弟兄姊妹，在我们预备作战的那一刻，我们要认定我们的升旗在哪里。这个升旗就是带领军队朝向这个正确的方向的那一个的引导。这个的升旗就是掌权的表达，这个的升旗就是一个德性的表达，这个的升旗就是召集士兵重整旗鼓集合的一个地方。在战场的上面，你有没有看古装戏啊？哇，那些什么空气王朝啊，哇什么，哇好好看的，那些战争的场面啊。当一方你看到他们战胜另外一方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城墙上面呢，哇那些旗就全部冧晒了、啊。然后他们呢就插上他们战胜那一方的旗帜在上面。所以当他们攻下了另外一方之后，他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将属于他们的旗帜就高高的飘扬的就插在他们所占领的土地的上面，让方圆五百里的人都能够看见，就知道他们就知道谁是得胜者，边个赢咗呢一场嘅战争，系边个统治紧呢一个嘅地方？喺远方嘅角落，可能仲有一啲嘅士兵，佢哋仲唔知道我方已经战胜咗啦。佢哋喺嗰度仍然带着垂头丧气嘅心，但系当佢哋睇见属于佢哋嘅旗帜，高高的在那里飘啊飘啊，这样呢他们就知道我们得胜了。他们就会带着很愉快的心情放下他们所有的重担，他们带着海船的步伐就会朝向那个升旗的方向来迈进的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信仰的旅程当中，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升旗，唯一我们可以得胜的力量就在乎耶和华。如果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来行完这条信仰的道路，那我们就只会有伤痕累累。我们有没有天天都看见耶和华得胜海船的升旗竖立在那个身上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三方面，在这一条属灵的战争的里面，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我们除了要认识我们的敌人和认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更加要认识我们的武器。在古代的这个的旗升旗，按照一些学者的讲法，这个不是用布来制成的。不是用布，那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古代的升旗是用这个金属或者是木材雕刻成为一个图案或者是一个的图像，然后就将它固定的嵌在这个的旗杆上面的顶端的。那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仰望耶和华的升旗，我们向 耶和华的圣旗举手俯伏下拜祷告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图像是什么呢？虾饺、烧麦、凤爪，差不多时间了，你们开始浮出这些图像了。各位弟兄姊妹，不应该是其他的东西。当我们向耶和华的圣旗俯伏下拜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浮现其他的东西。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应该是耶稣基督凯旋的十字架。所以约翰福音就记载，摩西在旷野怎样将这个铜蛇改起来。这个铜蛇是什么呢？这个铜蛇指的就是那个的标志。当圣旗被改起来，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仰望这个铜蛇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医治。圣经说，人子也必照样被改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是谁？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人？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当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就是今生今世的战士。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人？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个属肉体的亚玛力人，那个属肉体的诱惑，还有那个属灵气的恶魔。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我们的武器不是兵，不是马，我们的武器就是要仰望那个已经得胜了的十字架。耶和华上帝是我的圣旗，因为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尼西。今日所有已经接受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是枯干的，或者是被荆棘夹住的，定是我们是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的基督徒呢？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愿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个随时在我们的周围找机会要来攻击我们，影响我们，要我们体贴肉体离开上帝的亚玛力人。感谢上帝，上帝说他是耶和华尼西，让我们天天都来到主的面前，无论环境如何改变，耶和华的圣旗永远竖立在我们的面前。哦，亲爱的弟兄姊妹，金融会临，家庭、感情、财富、健康、工作都会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耶和华的圣旗永远竖立在我们的面前，是永远不倒的。让我们每一日都仰望耶和华的圣旗，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起来，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要在哪里站立起来。因为耶和华尼西，他是我们的得胜，他是我们的圣旗。让我们靠着耶和华尼西，好像你们的主题一样，我们展翅迎接新的里程。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哦，我们要感谢天父上帝你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万物掌管天地的大主宰。 哦，我的天父啊，我要感谢你无轻看我哋，你愿意接受我哋，让我哋成为你嘅孩子。哦，亲爱嘅主啊，我哋要感谢你，因为你系嗰一位永远得胜嘅主，你将我哋拯救出嚟，你就俾我哋足够嘅力量嚟奔跑天路，直到见主面嘅日子。哦，主我嘅上帝，我哋疲乏软弱嘅，求你让我哋同心都能够看见耶和华嘅圣旗竖立喺我哋面前，我哋就带着信心，带着盼望，依靠上帝嘅大能大力嚟奔跑前面嘅道路，直到那流泪与蜜之地，直到我哋见主面嘅日子。哦，亲爱嘅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的圣旗永远竖立。哦，感谢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得胜的主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尼西。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